Book 2 19 19 في المطبخ 在厨房 عندك مطبخ جديد؟ 你有一套新的厨房设备吗? 你有一套新的厨房设备吗? ماذا تريد أن تطبخ اليوم? 你今天想做点什么? 你今天想做点什么? أتطبخ بالكهرباء أو بالغاز? 你做饭是用电炉还是用煤气? 你做饭是用电炉还是用煤气? هل أقطع البصل؟ 我是不是应该把洋葱切一下? 我是不是应该把洋葱切一下? هل أقشر البطاطس؟ 我是不是应该削土豆皮? 我是不是应该削土豆皮? هل أغسل الخس؟ 我应该把生菜洗一下吗? 我应该把生菜洗一下吗? أين الكبايات؟ 玻璃杯在哪儿? 玻璃杯在哪儿? أين الصحون? 餐具、碗、碟、杯子在哪儿? 餐具、碗、碟、杯子在哪儿? أين الملاعق والسكاكين? 餐具 刀、叉、勺在哪儿? 餐具、刀、叉、勺在哪儿? عندك فتاحة علب؟ 你有罐头开启器吗? 你有罐头开启器吗? عندك فتاحة قناني؟ 你有开瓶盖的起子吗? 你有开瓶盖的起子吗? عندك مفتاح للفلين? 你有木塞起子吗? 你有木塞起子吗? أتطبخ الشوربة في هذا القدر? 你在这个锅里熬汤吗? 你在这锅里熬汤吗? أتقلي السمك في هذه المقلاة؟ 你用这个平底锅煎鱼吗? 你用这个平底锅煎鱼吗? أتشوي الخضار على هذه الشواية؟ 你在这个烤架上面烤蔬菜吗? 你在这个烤架上面 烤蔬菜吗? أنا أجهز طاولة السفرة. 我摆桌子. هنا السكاكين والشوكات والملاعق. 这里有刀、叉和勺。 هنا الكبايات، الصحون، والمناديل. 这里有玻璃杯、盘子和餐巾。 这里有玻璃杯、盘子和餐巾。